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内蒙古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美丽内蒙古，我是刘超。近日清宫剧延禧攻略可谓是热度翻番，话题不断，圈粉无数，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斩获了26亿的播放量。事到如今呢，影视作品网络热搜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话题节目。内蒙古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风情，备受全国各地游客的青睐。这里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的是天边草原，或者是这里的沙漠戈壁。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内蒙古的网红打卡地。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嘉宾李巧。李巧你好。 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了这网红打卡呀，来内蒙古网红打卡的话，你可能会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和什么样的词汇呢？ 其实对我来说啊，如果来到内蒙古的话，我肯定要去两个地方。 嗯， 大家一贯对内蒙古的印象就是草原 对 广阔， 是 天特别蓝。 嗯， 那么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肯定会选择到呼伦贝尔去看一看美丽的草原。 嗯， 而且尤其啊，今年的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呢，雨水非常非常好。 对， 据很多的朋友都说啊，今年的呼伦贝尔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是近几年来草场非常好的一年， 雨水最好的季节。 是，所以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肯定会选择呼伦贝尔第一站。 嗯， 但是如果说哎呀，我这个时间也非常充足，并且且呢有非常的多的盘缠，那我肯定还要去到第二个地方，那就是内蒙古的最西部，我要去一趟沙漠当中去看一看，那就是阿拉善。 刚才李巧说到的这两个地方呢，可能是在内蒙古旅游当中特别具有标志性的地方。 没错， 因为以往呢说到了内蒙古，大家肯定想到后面跟着的字就是大草原。对吗？ 是的。 似乎很多像来内蒙古开演唱会的一些演艺界的明星啊，他们都会想象来内蒙古飞机落地的时候，是不是在茫茫的大草原草原上啊， 对对对， 是不是我们从一个地区去往另外一个地区也要一段时间骑马呀，住蒙古包啊。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对于内蒙古的一种误解。 是 的。但是其实在内蒙古呢，我觉得如果你来旅游的话，一定要去感受最纯正的草原风情。 嗯， 也就是说一定要去住一住最传统的蒙古包，一定要感受一下内蒙古曾经对于蒙古族来说最传统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和乐乐车。是吧？ 是的。哎，我当年也是去到呼伦贝尔和这个阿拉善，我们就听他们两个地方不同的这个民歌，其实你就能够听得出来。如果你有时间在那多住几天，除了这个吃喝玩游看啊，最重要的还是当地的这个民歌。如果你听这个民歌，你也会发现它特别不一样。 所以说很多人啊说来到了内蒙古，如果你自驾来的话，那么在路上一定要听草原歌曲。而且一个地方的歌曲和一个地方的歌曲呢，其实它在旋律上，在节奏上，或者是在唱式的方法上，其实都各有不同。 没错。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呼伦贝尔，我们听到的这就是来自布伦贝尔的天边，它其实呢就是呼伦贝尔比较代表性的一种音乐形式。 没错。 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一下当地的美景。 哎， 站住。 飞翔，遨游在蓝天的秋宫，哦，秋宫。 我觉得在这个旋律当中啊，应该每个人在脑海当中其实就有一种画面的构建， 嗯， 就是在你脑海当中的草原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而且呢这首歌如果很多人非常熟悉的话，当然如果很多人还来过内蒙古，你再听这首歌的话，你真的是会不一样的。你就作为我是内蒙人来说啊，你如果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时间越长，你会对这片草原和这些沙漠有更深的眷恋，所以你会更加能够体会到唱这首歌人的那种心情。如果有一天你能够来到内蒙古去感受的话，你再去听这首歌，你可能就会听到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 对，而且呢其实去一个地方，不管是有影视剧带你去了解这个地方，还是你在许多攻略当中看到它，还是看到大家现在说到的许多网红推荐到的目的地，嗯，我觉得走到当地啊，可能风景是一个方面，对吧，嗯，你可以去这个网红地打卡，最重要的是你融入当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当中，可以了解民众的民俗习惯，他们的饮食状态，包括他们每一天的生产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最吸引大家的地方，嗯，对吧？ 对对对，其实呢，我在前两天啊，去到了这个锡林郭勒多伦， 嗯， 我去到当地之后呢，因为今年的雨水特别好，草场特别美，不论我用怎样华丽的词语告诉你， 嗯， 似乎都形容不出来那的美。对于内蒙古来说，我走遍了很多的地方啊，但是就在那一刻我去多伦的时候，绝对不能忽略的草原上的云 哦， 它特别特别的美。而且那种美是我们在很多地方见不到的， 嗯， 有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草原上的云会这么美， 嗯， 为什么会这么美，好，每次都说不够。车上行进过程当中，你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你伸手能够够到云，真的特别低，嗯，我除了在山上能够看到那种云雾以外哈，我很少会在草原上感觉到那个云你是可以伸手去够见的，就是那么低，嗯，它特别特别漂亮。心里我就会在想，我说哦，我们觉得这是美景， 嗯， 但是对于某些幸福的人来说，这就是他的 日常，对， 哦， 所以说很多人来内蒙古就要拍那个蓝底的照片， 对对对， 就是以蓝天作为背景， 是，我也会那样照，因为觉得特别好看，真的，我觉得内蒙古的天是特别美的。 其实说到了这蓝天啊，不仅白天要看，晚上你还要特别看一看内蒙古的星空， 是的， 因为这星空真的是太漂亮了， 嗯， 在前一段时间呢，我去了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右旗， 嗯， 真正走进了牧户家。其实他们在这个草原深处啊，哎，每天和他们过着这种惬意的生活呢，给我和随行人员最深的感受呢，就是在这里你可以放空一切， 嗯， 然后你每天只有特别纯粹的自在的那种生活状态， 嗯， 而晚上看星空就成为我们每天晚上好像都要做的一件事情， 嗯， 而你那个时候才觉得啊，我们以前在书本上学说我们肉眼可见的大概有几千的这个星星， 嗯， 然后我们学过一些什么像猎户座啊，像这个天蝎座啊，嗯，我们在几月份在天的什么方向能看到，在那个时候你才真真正正的能够看得清品得出。 嗯，其实现在说来好像你来到内蒙古啊，不单单说我去来这儿看草原啊， 嗯， 看风景啊，更重要的其实在旅途当中能够找到自己， 对 对，然后能够更加认清楚自己到底是，哎，我的生活到底想怎样， 嗯， 哎，我现在的目前处在的一个生活状态是怎样，我回去之后我要怎样，我要过一种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来到内蒙古其实还是等于把你在城市当中累积的很多的压力啊，烦躁啊，暴躁啊， 嗯， 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满足啊，或者一些欲望啊，通通可以在草原上卸下来，而且会让你的心胸更加宽广，看到了美丽的草原和这么漂亮的星空，你想你心里的那些小烦恼能有多少呢？ 来到内蒙古之后呢，其实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来到这里去寻找最美好的自己，或者是遇见最真的那个自己， 嗯，没错。 okay.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晨观草原日出，夜赏大漠星辰，自由自在内蒙古，畅游北疆风景线。 自由自在内蒙古，畅游北疆风景线。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美丽内蒙古，我是刘畅。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李巧。李巧你好。 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巧。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内蒙古的网红打卡地，就是在内蒙古的东部比较辽阔的草原风光。其实在内蒙古呢还有特别辽阔的沙漠，说出来很多名字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的熟悉，比如说库布齐、腾格里、巴丹吉林。那其实呢在内蒙古的这沙漠资源当中也会有特别网红的地方，李巧就是来自阿拉善。 对 阿拉善可能是再熟悉不过了，而对于沙漠你也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怀吧。 因为从小呢就在这个沙漠当中长大的。有一个地方大家肯定特别熟悉，叫阿拉善。说很多年就已经都在火， 就很 火。 为什么会这么火呢？因为呢在每年的十月份啊，这真的应该说是一个网红地了。因为有很多的明星都会在每年的十月份的时候都会蜂拥而至到这个阿拉善哈，主要是参加这个英雄会。因为那里呢一年一度的英雄会，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呢就很多的越野车赛车的明星就会到阿拉善，因为穿沙在那儿呢会有一个越野驿站。他们在那里面呢就会有一些这个赛事要进行，全国全世界的打卡都会在那里面来打卡。 你喜欢上越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我小的时候每年的十月份我们都会去那里，但是现在长大了哈，就去的机会比较少。记得上班的前几年还会每次会想念沙漠，就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说哎呀想去沙漠里面走动一下，坐坐这个越野车，或者是和自驾的朋友们一起进沙漠。就是有很多的人会结伴到阿拉善的沙漠当中，你同样在沙漠里面能够感受到那种团结，或者是互帮互助，或者是友爱。很多陌生的朋友都会一起聚集在那个城市当中，然后向沙漠出发，有一种挑战自我的感觉。 是 沙漠每天都在变换，因为它会有风，它风一过每个沙峰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去那儿挑战，就是因为它是变换的。 对， 阿拉善的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沙漠里面有湖泊。 对，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多的人很难理解的，就是大家觉得沙漠是很干旱很干燥酷热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湖呢？ 对，它因为它那个地下的水位是比较高的。如果你可以坐这种直升飞机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巴丹吉林沙漠它的那个湖泊就像一个珍珠一样洒落在了沙漠当中啊。我当年去进湖泊的时候呢，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外国人在那里。他们会在那里面一住一个月。就每天会围着他锁在那个沙包里边，当中会有一些蒙古包啊，或者是以前的那些房子，会在那里面租一个房子住一个月。然后他就每天会徒步来锻炼自己，然后认识自己，体验这种严酷的风景来挑战自己，就会有很多的外国人会在那里面。对，但是呢你去进去之后呢，你的装备要很多啊，很全啊，所以呢你要是想要进沙漠，切记不要一个人，切记你要带上很多的物资，要了解清楚，最重要的还要了解近几天的天气的状况。 对，最好呢还是要有一个向导。说过了这个沙漠，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每年十一的时候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人来到内蒙古阿拉善打卡，我觉得不仅仅是当地的沙漠吧，还有当地特别有名的胡杨吧。 对，还有胡杨，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胡杨的那种千年故事哈，千年不倒，千年不死，千年不朽，很多人也会来到胡杨。其实我第一次去胡杨的时候，我开始也在想，我说真的会有那么美吗？ 震撼到你了吗？ 对，你看到那个图片说哦这么漂亮，真的会是那样吗？之前开车到这个额济纳的时候，一路的风光让你很失望的，说哎呦都是戈壁啊，半荒漠啊，怎么会有 干燥啊？ 对，怎么会有胡杨呢？不可能，你就不会去想说在这个地方会有那么漂亮的风景。但是当你走近之后，当你进到那个胡杨整片林区的时候，你就会很感慨，原来真的会有。 让你超过你之前的那种想象的。 而且呢，它因为时间会非常短， 对吧？它前后最多可能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嗯，其实真的要看你的这个运气，看运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看风景还要看运气，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呢，秋天啊，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去年的10月1号，这个胡杨林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它的树还是绿的。10月15号左右，它才开始变黄，成片金色的树叶，那该有多漂亮！而且地下还有水倒映出来，那简直就非常非常美。而且在厄齐纳的这个天空又是非常蓝的，所以它倒映出来的影像非常漂亮。树叶变黄之后，没过几天下雪了，有的树叶上会有雪，去年的风景完全聚集在了一起。你既可以看到好看的胡杨的树叶啊，又能够再等两天，又能看到下雪之后的，当时美爆了。你知道朋友圈有多少朋友在发吗？就完全是一个盛景，因为很多人看不到啊。所以你看，我们大自然多神奇。你要想看到一个美景，真的是凭运气。 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如果来内蒙古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内蒙古秋季最美的风光了。热情好客的内蒙古人民也以宽广的胸怀，真诚的希望大家可以相聚在这里，共同来领略内蒙古精彩丰富的自然和人文风景，全方位多角度来感受内蒙古的独特魅力。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李巧来做客。 好，谢谢大家。 好，再见， 再见。 遥远的海市蜃楼，驼队就像移动的山，神秘的梦幻在天边，阿爸的身影若隐若现，神秘的梦幻在天边，阿爸的身影若隐若现。声音忽近忽远，耳边又响起摇篮曲，妈妈的声音忽近忽远。永远苍茫大地是家园，心中思念直到永远。苍茫大地啊，拉萨。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9 香格里拉之声制作播出。 Hello， 全国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环球旅行家。本期环球旅行家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9 香格里拉之声为您特别制作奉献。那今天呢，要请所有的朋友来到云南昆明，去感受一下昆明的网红打卡地。其实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带动之下，现在很多朋友了解一个城市，不仅仅在拘泥于传统地标目的地，而是逐步涌现网红景点。我们也知道像很多西安的摔碗酒，重庆的洪崖洞等等，其实在昆明也不乏这样的通过网络短视频传播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当然今天说到的这些地方呢，它不是一个吃饭的，也不是一个睡觉的，或者说是一个游玩的，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增长知识和见闻的一系列的地方，这就是昆明的网红书店，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又开了几家超高颜值的新书店，这意味着多次登上亚马逊中国最爱阅读城市排行榜的昆明人拥有了更多阅读的好去处。当然在朋友圈发图片，在你的各种短视频 APP 的社交平台上发上一段你在书店读书岁月静好的这样的短视频的话，应该也会收获一大批粉丝吧。那身为爸爸妈妈的你，在这个夏天肯定也愿意趁着暑期和孩子去书店里看看书，度过书香萦绕的休闲时光。那么今天我们就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昆明网红打卡目的地书店篇。首先要来推荐到的这家书店，它的名字叫做严己佑书店，听上去好像还文绉绉的感觉。那最近一段时间啊，严己佑昆明 Park 1903概念店刷屏朋友圈， 不仅仅是因为书店坐落在1903的人工湖畔，建筑风格自成一景，也因其有4.5万册的书藏以及融阅读文艺生活方式为一体的理念而打动了所有人的心。在延吉又可以泡上一整天，外摆区域你可以安静地找个位置坐下，点一杯饮品，读一本书，乏了就远眺湖景，何等的惬意。而二楼呢，还有延宝乐园，专为低幼儿童打造，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在这里和孩子一起看书。第二家网红书店，它的名字叫璞玉书店，这个名字听上去倒是挺中规中矩。虽然书店的规模不算太大，但是书架绕整个书店一圈，中间位置是宽阔的阶梯式的阅读区，散放着许多垫子，也可以供大家坐下来细细品味。书店里有一个少儿中英文图书馆，包含多个国内外童书出版社的书籍，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席地而坐，自由阅读。在这个图书馆之外，还有一个区域摆满了各式英文绘本，以供孩子和家长们来挑选。但这些书籍大部分是封起来的，很少有样书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挑选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第三家网红书店，昆明书城。其实新华书店昆明书城啊，在2015年就进行了整体升级改造，改造之后颜值大大提高，现在的书城采用了大量高至屋顶的历史书架，有种置身藏书楼的奇幻之感。此外还划分出或圆或方的阅读区，并增设了咖啡休闲区，读书者可以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安静地阅读。在昆明书城，它的藏书种类也非常的丰富，儿童阅读区就占据了3楼整整一层，从绘本到学龄儿童读物应有尽有，而且样书丰富，小读者可以随意取阅，如果购书的话可以咨询店员近期活动，有时候说不定还可以遇到大力度的折扣惊喜优惠哦。接下来要来介绍的这家网红书店，它的名字叫做 EPL 世界书局。走进这家书店，第一印象就是大，空间布局开阔，分类明晰，拥有35万册藏书，整体色调以暗黑为主，阅读区则点缀绿色和铁艺灯饰，转角还能遇到裙子的《星球大战》克隆兵，风格十分的前卫，光是听名字应该就有这样的感觉和印象。而在这边的儿童阅读区分类也很明确，绘本区有彩色小火车、彩色桌椅，学龄儿童区则有大量儿童文学、科普类读物。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能够找到颇受中小学生欢迎的儿童作家杨空英的全套作品哦。这一家网红书店，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在其他城市也见到过，它的名字叫西西弗书店。对于这家书店的感觉，就类似走进了哈利波特的世界，从名字到外观都有一种英伦格调。书店是长形的，书籍摆放在过道两侧和中间，难免会显得空间有些局促，但是转进一个区域，也许就能发现一本你寻找已久的书籍，这种感觉就像哈利波特找到了注定属于自己的魔杖一般，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儿童阅读区略小，藏书量相对较少，大人在这里会觉得有些狭窄，不过布置有儿童沙发和有童趣的装饰，还专门有店员在这里帮助孩子们取书整理，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足够了。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家网红书店，其实离我住的地方比较的近，也经常去啊。这家书店也非常的有特色，它的名字叫做博文城市书房。博文城市书房目前其实在昆明有3家店，算是一家连锁书店。我经常去的是经典店，书店空间开阔，分为上下两层，周边的孩子放学后呢，总喜欢到这里看一会儿书。书店一角有咖啡吧，可以点一份饮品和点心，慢悠悠地阅读。儿童阅读区占据一层1/3的空间，绘本和学龄读物的藏书量非常丰富，还有手工制作区，定期开展绘本阅读活动，吸引周边的居民参加，所以这更像是一家社区书店，显得格外温馨。而东方书店，这家书店就在昆明市的中心老城区，踏着百年光阴的青石板，推开古香古色的老木屋，东方书店在历史的荡涤中悠然存在。书店面积其实并不大，却有不少游客都会慕名而来，透过木质雕画的窗户寻找心中的净土。 如果有兴致，还可以和店主一边品茶，一边聊聊关于书和你的故事。书店内有儿童读物，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是店主精心挑选的。偶然会有家长带着孩子在店内小憩，各自读书，浸润心灵。接下来要来说到的这家网红书店，它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橡皮书店。有几间小小的房间连接起来的空间里摆满了各种绘本图书。这个书店它的布局也跟其他不一样，它是由几间房子来连接起来。小而美或许就是用来形容这间书店的吧。童话般的书店里，橙黄色的灯光温馨而又低调，款式多样的接地窗让屋内的世界和外界相连。其实来这里并不像是逛书店，而是像走进了一家艺术品的长廊，可以在其中发现各自的奥妙和精彩。童话壁画、小饰品、明信片、涂鸦卡会成功地吸引到大波小朋友的拜访，书店内的儿童读物成为小朋友们暑期生活中的一缕阳光。如果说咖啡、饮品、甜点和阅读可以完美的融合，那么运动还有娱乐应该也是可以跟书店巧妙结合的。接下来说到的这一家就是有着运动和娱乐的这样的一家书店。这家书店的名字叫做放星球智慧巨轮。虽然放星球是一个室内游乐场，但却有一个规模颇大的绘本区，可以说这也是在昆明见过的绘本藏量比较大的一个阅读区了，所以呢也把它列入到今天的网红书店的行列当中。整个绘本区外形是一艘轮船，因此被称为智慧巨轮。绘本区内既有环绕一圈的书桌椅，也有云朵形状的船舱，还有沙发、吊床，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姿势随意阅读。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虽然姿势舒服，读起来会更愉悦，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这个比较健康的阅读姿势和规范的阅读姿势，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更加的有帮助。进入到放星球呢是要购买门票的，价格是108元一大一小，所以它又跟其他的书店免费出入有些不同。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卡是58元一大一小，网上偶尔会推出优惠活动，也可以多多关注。怎么样，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昆明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特别选择了几家在昆明非常有特色而且也是网红必去打卡的书店来向大家推荐，是不是也别有一番书香的风味呢？那当然来到昆明还有其他更多的网红打卡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能够一一的来推荐了。不过没有关系，也欢迎全国的朋友有时间来昆明自个儿发现更多网红打卡地，然后通过短视频或朋友圈的方式向我们分享，让更多人来走进昆明，了解昆明，爱上昆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昆明的网红打卡地书店篇就是这样了，感谢全国的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云南广电视台 FM99 香格里拉之声制作播出。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最后画面，我的世界。